平壤至丹东航线新近开辟，本航线的班机将于每周星期二和星期五9点从平壤起飞，于9点50分当地时间9点20分到达丹东，当天10点50分当地时间10点20分从丹东起飞，11点40分到达平壤。首次班机28号到达了平壤。平壤至丹东航线的开辟将给希望赴朝旅游的人提供方便，